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酒，希望您听着听着就笑了，因为我们介绍的是幽默类的图书，请到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，启社长你好。 哎，红酒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今天我们特别推荐一本书啊，这本书呢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李科克幽默小品选， 老逗乐了啊。 怎么逗乐，咱们这样先把作者介绍一下吧。 先说说李科克是谁、 啊、对，斯蒂芬·巴特勒·李科克啊，生于1869年啊，1944年去世，是加拿大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，同时呢也是经济学家。1910年出版第一部幽默小品集，之后的30几年呢，在这期间创作过诗歌、剧本、传记，还有文学理论多种形式的作品。他的代表作呢有《狂乱的小说》，还有《文学上的失误》等等。这本书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《李科克幽默小品选》，收录了多篇李科克脍炙人口的幽默作品，比方说像《照相师的润色》、 《 素未平生的朋友》、《怎样发大财》、《萨隆尼奥》等等等等。那作为一名幽默的小说大家，李科克善于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提炼素材，通过幽默犀利的笔触将它呢放大呈现给我们的读者，作品耐人寻味，同时呢也发人深省。 对，那干脆啊，这个啊、哦，我先看一下啊，这本书的这个译者，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。 介绍一下、 啊，本来刚才想干脆直接进入这书里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书的译者呢是萧乾和文杰若啊，这个我们的老文化人了，可以说是啊。两位译的这本书呢还写了一个译序，萧先生还写了一个译序，他是这样写的啊，我大概其挑几段给大家读一读。他说，像李科克这样以幽默为专业的为数不多啊，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这位所谓专业的啊加引号的专业的讽刺幽默作家，他其实是位地道的业余的作家。就像刚才红酒所说的，他的本职是加拿大最高学府麦吉尔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主任。你瞧瞧，人家还不是正儿八经说，就是光写东西啊。那他呢，在30几年里，他创作了30多年里头，出版了将近40部集子。你要出版了40部集子，我们今天拿到手里的只是一本幽默小品选，还了得了。那除了这种创作，就像这种幽默小说的创作之外，他还写过几部理论性的著作，比如说什么《幽默的理论与技巧》啊，《狄更斯评传》啊，还有有关马克吐温和欧亨利的专论啊等等。从这里头可以看出啊，李科克对幽默文学他是曾经苦心的这种钻研过的。那在加拿大的这个作家中间呢，李科克是最接近伟大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算不上最伟大的作家，但是他可以跟那些最伟大的作家呢同桌而坐。萧乾先生说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，那这个评价是非常公正的。 嗯哼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书里啊，为听众朋友呢选了一些很有趣的篇目。 对，比如说就刚才红酒提到的那个啊，就是他最有名的、最脍炙人口的幽默作品，第一个提到的《照相师的润色》。 嗯， 您看看我们听这个的时候，会不会想起姜昆和李文华先生写的，就是当时那个相声《照相馆》？看看有没有可能。 好，哎、那我们两个就也为大家合作一把啊！ 哎，对，好， 我们角色扮演一下。 哎。 照相师的润色， 我是那照相师， 你是照相师， 哎 啊， 你是那照相的， 我是照相， 去照相的。 我要照张相。我说，照相师不大起劲的望了望我，他佝偻着腰，身穿一套灰色的衣服，眼神迷迷糊糊的，像位自然科学家。可是不必去描写他了，人人都晓得照相师是个什么样子。 坐下等吧。 他说，我等了一个钟头，我看完。1912年的妇女伴侣，1902年的少女杂志，和1888年的婴儿杂志，我开始明白，我做了一件千不该万不该的事儿。此人正在闭门以钻研科学， 凭我这副尊容是不配来打搅他的。过了一个钟头，照相师打开李健的门， 进来。 他声色俱厉地说。我走进了摄影棚， 坐下。 照相师说，正对着朦朦胧胧的天光，悬挂着一块工厂毡布。我坐在透过扇布射进来的光束里，照相师把机器转到房间的中央，然后从后边钻了进去。他进去只不过一秒钟，仅仅够从里头望我一眼的功夫，又钻了出来。他用一根带钩的杆子把扇布和玻璃窗都挑开，显然拼命想争取阳光和空气。然后他又钻进机器里去，身上蒙起一块小黑布。 嗯， 这回他一声不响地待在那里，我晓得他是在那里祈祷呢，所以我也就没能动他。等这位照相师终于走出来，他的神情十分沉重，摇了摇头。 你这张脸长得完全不对头啊。 他说，我晓得。我心平气和地回答说，这一点我一向是有自知之明的。他叹了口气， 我要是你这张脸有七成圆，那就会好一些。 他说，我也相信要是那样就好多了。我满腔热忱地说，因为我很高兴发现他还有通人性的一面。你的脸也是那样。我接着说，其实多少张脸看起来都是太僵硬狭窄，没有点伸缩的余地，只要你能把它弄到七成圆，脸就又宽又大了，几乎是无边无际。可是照相师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他走过来用手捧着我的脑袋，把它往左右拧拧。我还以为他要跟我亲嘴呢，于是我闭上了眼睛。可是我误会了，他把我的脑袋拼命往一边拧，拧到头就站在那儿凝视着。他又叹了口气， 我不喜欢你这个脑袋， 他说。然后他回到机器那边又瞅了一眼， 你把嘴张开点， 他说。我开始照他的吩咐做了。 闭上， 他立刻说了一声，然后他又望了一眼。 嗯，耳朵难看，你把耳朵垂下点来啊。好，老贾，哎，现在调整一下眼睛，在眼皮下翻一翻你那眼珠子。哎，对，把手放膝盖上，哎，脸朝上仰一仰。对，哎，这就好多了。把这胸膛鼓起来点。对，把脖子哎弯一弯。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嗯，哎，再缩一缩你那腰板，把屁股朝你胳膊肘那边撅撅。哎，可是我真是不喜欢你这个脸，哎呀，就是有点太圆了。可是这个， 我在凳子上打了一个转身，停下吧，我非常激动地说。可是我想并没有失掉尊严，对他说，这张脸是我的脸，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这张脸跟我在一起已经过了40年了，他有什么缺陷我自己晓得，我晓得他长得不端正，我晓得他长得不匀称，然而这是我的脸，我就有这么一张脸。我觉得我自己的嗓子都已经哑了，可是我仍然说了下去。不管我的脸如何不对头，他跟我一道这么多年，我自然爱他。而且这张嘴也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耳朵也是我的。要是你这架机器容不下的话。说到这儿，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呱嗒，照相师拉了提线，照上了。我可以看出那架机器经这么一震动还在那颤抖呢。 我想我刚好抓到你激动时候的面部表情了。 照相师撅起嘴，心满意足地笑着。啊，面部表情吗？我尖刻地说，你大概认为我自己激动不起来吧。拿照片给我看。 现在还没有， 他说， 我得先把底片冲出来啊。啊，星期六来吧，我给你样片看看。 星期六我就去了。照相师招呼我进去，我觉得他比上回安详庄重多了，我还觉得他神情之间颇有些得意。他打开一张大照相的样片，我们两个默不作声地望着他。这是我吗？ 是呀，是你呀。 他安详地回答说，一面继续望着那张样片，眼睛可不大像我的。我带着些踌躇说， 那是不是你的？ 他回答说， 我给重新描了描，您现在好看多了吧，你不觉得吗？ 可是我的眉毛总不是那个样子吧。 不是，原来的眉毛我给你削掉了啊。现在有一种化学方法叫德尔菲的，能够专门调换眉毛的啊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用药水把你头发都挪得跟离眉毛远了，我不喜欢你那个头发遮天灵盖遮得那么低。 你不喜欢是吗？ 对啊， 我不中意，我喜欢把头发背到后脑勺来，这样呢你前额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。 那么嘴呢？那是我的嘴吗？ 我把它稍微调整了一下，你原来的嘴太靠下了，照完以后我觉得不能用。 看来耳朵倒还是像我的，那跟我的耳朵一模一样。 对，那的确是你的，等晒印的时候我可以把它纠正过来。如今有一种化学方法叫苏尔菲的，专门能够把耳朵完全削掉。这个我得来想想办法。 你听着，我打断了他的话，挺起胸膛，横眉瞪眼，用一种可以把人吓出魂来的鄙夷的口吻说，我是来照张相的，拍个照片。说来好像很荒唐，可是我要的是一张像我模样的。我天生的相貌不怎么出色，可是在这张相片上，我希望我的脸跟老天原来赐给我的那张是一模一样的。我要我的朋友们在我死后能把它保存起来，凭这张遗像来慰藉他们的哀思。看来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你并没有照我的吩咐去做。那么你就蛮干下去吧，把你的底片进到苏菲尔德、罗布梅德、还有奥克西德、老乌西德，随便进到什么药水里。你可以把眼睛削掉，改变嘴的形状，重新调整脸相，把嘴唇再安上，叫领带闪闪发光，把坎肩拆了重做。你可以在相片上涂一英寸厚的釉，再抹上一层黑颜色。你可以在上头雕花镀金，直到你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下可算完工为止。等你全都完工以后，相片就留给你自家和你的高贵朋友们欣赏去吧，他们也许会珍视它。对我来说，这张照片连个屁都不值，它是一个烂货。我不禁热泪盈眶，然后就走了出来。 哎，这就是刚才李柯克的这一篇小说，叫《照相师的润色》。我不知道啊，其实这个你就是，我不知道就是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啊，这个年龄，听众的年龄层有多大啊。比如像我40岁以上，我小时候还真见过， 就是这么照相。 不是，就是那时候啊，就是在照相馆有一种专门是润的，就是专门去画照片的，就把那个底板，你见过吧？ 有， 把底板放在一个那个背面是那个就是有光的那么一个板子上，就是一个有光的，然后那底板往上一放就能出来了。然后这人呢，照相馆里这人拿一根铅笔，削尖了的铅笔，就在那儿给你修这个板，他叫修板，也可能也叫修片子。说这有点什么眉毛有点什么不太好，他就给你涂了啊。因为你这个黑的地方，等于你在这给他涂黑了，你在那个照片上是白的嘛，它是等于副片嘛，等于是就在那给你修，然后修完了出来，这都比以前好看。但是没有像他这样，他这个推过了有点。 哎，您看这100多年前的文章，但是你说到今天啊，我觉得他还挺有讽刺意义的。 对，没讽刺意义肯定是。 就是你讽刺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很多人不都是 PS 吗？他不 PS 绝对不发朋友圈的。而且你这让他洗完脸之后，你绝对不认识他。 还有说，哎，你说你别看，你看他长那么好看吧，你等他生一孩子，你看那孩子你就知道了啊，原形毕露了啊。 对，现在不修片的话都不敢拿出去。 但是不过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爱美啊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在不损害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前提下，说修一修就修一修吧。 对，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一篇《素昧平生的朋友》。 哎， 素昧平生的朋友。 哎，开始了啊。 嗯哼。 他走进卧车的吸烟室，我独自坐在那儿，他穿了一件皮领大衣，提着一只价值50元的手提箱，他把箱子放在座位上，然后他瞟见了我。哎呀，哎，他满面春风，像是一下认出了我似的。我呢，吩咐了一遍和他一样的。哦，天哪！他使劲和我握手。哎呦，我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。我心想，确实是没料到。他又仔细端详了我一下。哎，你一点儿都没变，他说。哎，你也没变样，我热情地搭讪着。你也许胖了那么一丁点儿，他接着评论我。对，是我胖了那么一丁点儿，可是你呢，你比以前也发福了呀。哎，这么说呢，当然有助于替自己的发胖做辩解了。可不，我接着壮着胆子而且十分肯定地说，我觉得你跟以前完全一样啊。 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他究竟是谁，我完全不认得他，丝毫也回忆不起来。并不是说我的记忆力差，正相反，我什么都记得牢牢的。我确实很难记住人们的姓名，我还时常记不起某人的容貌，衣服自然更加不会去留意。可是除了这些细节，我从来也没忘记过谁，并且以此为自豪。倘若我偶尔记不起谁的姓名或者面孔，我也不会惊慌失措，我懂得怎样随机应变，需要的仅仅是冷静和机警，总能应付自如。我的朋友坐了下来， 嘿，咱们可久违了啊。 对， 久违了，久违了。 我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，语气间呢还带了点伤感。我觉得他觉得我要让他觉得我为此而难过。 哎呀，可是时光过得可真快啊。可不，转瞬之间。 我欣然表示了同感。 哎呀，好离奇啊，你看看这日子啊，一天天的过，朋友们都没了踪迹了，恍如隔世啊。哎呀，有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啊，有时候我纳闷儿啊，那帮老伙计都哪儿去了呀？ 嗯，没错，我也经常这么想。 我说，其实呢，此时此刻我也正在纳闷儿。我发现每逢遇上这种情况，对方迟早会提到那帮老伙计、那些小伙子们或者那伙人。趁此机会，我正可以发现这位仁兄究竟是何许人。 你回过咱们原来那个老地方去过吗？ 他问我。 压根儿没再去过。 我坚决的暂停喋血的说，一点儿都含糊不得。我认为我没发现老地方在哪儿之前，绝不会接这个话题。 啊，没去过呀。看来你不喜欢那儿啊。 现在不是了。 我不动声色的说。 对不起啊，我不太了解你的心情。 他说，然后接着沉默了一阵儿。截至此刻，我总算摸索出点线索了，想必确实有一个我不喜欢去的老地方，这样呢谈话就有了点基础。不一会儿他又开口了。 哎，是啊， 他说， 有时候我遇到个把老伙计，他们谈起你，很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呀。 我心里想，哼，这可怜的家伙，但是我没说出声。我觉得应该趁这个时机来一手猛的，我就拿出自己经常采用的方法，兴奋地问他， 嘿，哎，我问你，比利去哪儿了？你听过他什么消息吗？ 这确实是很保险的一招，因为任何一帮老伙计里头总有个叫比利的。 当然， 我的朋友回答说， 他在蒙大拿经营牧场呢。春天的时候，我还在芝加哥见到过他。那个体重足有200磅，你不会认出他来。 哦，那皮特在哪儿了？ 我说皮特也很保险，因为总会有个叫皮特的。 啊，你说是比利的哥哥吧？ 对对对，就是比利的哥哥皮特。哎，我经常会想念他呀。 这个素昧平生的人回答说， 老皮特他完全变了，成家了，他结婚了。 我也笑开了，在这种背景下，如果某人结了婚，按说总是很可笑的。不管老皮特指的是谁，反正他结婚这件事儿简直笑死人了。我默默地笑着，脑子里光想着这个事儿。只剩下50英里的路程了，我本来希望能一直笑到火车进站，只要你知道应该怎么笑，笑上50英里并不困难。然而我的朋友可不甘心就此打住。 哎，我多次想给你去封信啊。 他开始用推心置腹的语气说， 尤其我听说你又遭受了损失。 我没吱声。我损失什么了？是钱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丢了多少呢？我为什么会损失钱呢？我纳闷，这究竟叫我彻底是破了产呢，还是只是部分的破了产呢？ 哎，遭受那样一种损失是永远不会忘怀的。 显然我遭受的损失惨重到家了。我闷着头等他亮牌。 是啊是啊， 那个人接着说， 哎，死了人嘛，总是要悲伤的。 哼，死了人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我高兴的几乎打出嗝来。 这就好办了，在这种谈话李啊，死亡这个题目是再好应付不过的。 我只消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，等着发觉究竟死的是谁。 是啊，是很难受，可还有另外一面啊。那当然是，尤其是年纪那么大了嘛。 没错，正像你所说的， 反正年纪都那么大了，而且过的又是那样的一辈子。我想必他到最后都很硬朗吧，头脑也很清楚吧。 是啊。 这回我有了把握， 他临死的前几天还能坐在那儿抽烟呢。 啊啊！ 他困惑不解。 你祖母他抽烟？ 哦，哎呀，我祖母啊，原来如此。 哦，对不起， 我说，我刚才说抽烟啊，指的是他能坐起来，让人朝他喷烟。哎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是他的一个习惯，让人读给他听，让人对着他喷烟，只有这么做呢，他好像才能平静下来。 这么说话的灯，我听着火车驶经信号灯和侧线的咔嚓声，然后徐徐地停了下来。我的朋友赶紧朝窗外望了望，脸上露出了不安的神情。 哎呦，我的天哪，都到连轨站了！哎呦，我坐过头了！哎，我本该在上一站下的。哎，脚夫，脚夫！ 他朝车甬道喊着：“ 这一站停多久啊？” 先生，只停两分钟。 听到这声回答，我这位朋友猛地站起来，掏出了一束钥匙，开始摸索手提箱的锁。 哎呀，我得给家里打个电报什么的。哎，这该死的锁！哎，我的钱呢？我的钱怎么放手提箱里呢？真是！ 我当时最担心的是他会来不及下车。 哦，我这儿有钱，我这儿有。 我说，一边从兜里掏出了钞票。你别折腾锁了，拿去用吧，拿去用。 哎，那就多谢了。 他一边说，一边从我手里抄去了那折钞票。慌乱之中，他一张也没替我留下。 哎，我还来得及，还来得及。 说完，他跳下车。我隔着车窗朝他看见他朝候车室走去，步子迈得并不快。我等着。脚夫们这时候开始大喊：“ 上车喽，上车喽！” 一阵铃声，蒸汽的嘶嘶声，一瞬间车移动了。我想，嘿，这家伙真是个白痴，没赶上趟儿。你看他那只价值50元的手提箱还在座位上呢。我等着，一边朝车窗外望，一边纳闷他到底是谁。然后我又听到脚夫的声音，他显然领着什么人从车厢里穿过来。 先生，我在车厢里找遍了，可是我把他放在那个车厢我太太后面的座位上啊。 传来了一个陌生人气哼哼的声音，一个穿着很得体的先生把头探进了我这个车厢门，然后他立刻面露喜色，像是认出了什么，认出的不是我，而是那只价值50元的手提箱。 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！ 他大声嚷着，抄起手提箱就走。我颓然瘫在座位上。老伙计，皮特的结婚，祖母的死，天哪！我的钞票让他给拿走了。这时我才看穿了这套把戏，那个人是在有目的的瞎扯，上当了。下回我在车厢里同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搭讪，绝不会再去显示自己有多么聪明了。 非常感谢启社做客我们的节目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先进到这里。 幸福喜悦。 相爱已经幻灭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